追花了梦流我难离，让风吹让心去飞，敞开心扉真爱相随。我祈求每一份可能，用我生命将爱完成。我祈求不管寒冬再冷，只要你伴随我一生。我看见星光灿烂，是你的双眼，你的温暖。我听见宁静夜晚，你的呼吸，你的陪伴。尽管世界依然纷乱，依然离散，只愿与你相信相爱，相信平凡。这一生冷暖悲欢，承诺着爱天涯相伴。让风吹让心去追，追过了梦流过了泪。让风吹让心去飞，敞开心扉真爱相随。 谁的声音下到梦里，无言中的小河。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声音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，是风干泪后消失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。是否来迟了命运的怨言，早无限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。在漫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已是造物的恩宠。